风中烟雨，醒来一片荒芜，战火在废墟中破灭了时间梦，仰望星空，天地总是不休，到最后又成全谁的守候？时光煮酒，音乐一曲空后，遁入夜黑，以天星追寻洪荒之首，残破夕阳，岁月独留，善恶交界，看人情温柔，苍茫厚重成空。